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第三节的我与动物同学。我的动物同学 ,sorry。咁继续有我 Amika 同埋我哋嘅嘉宾白氏去讲返佢动物全心中间嘅过程啦，有啲分享嘅。喂，其实好搞笑，我都想问返你呀，你全心咁多次咁多年啦，啲通常啲同学呢，动物嘅同学呢，主人啦，我哋 so call 或者家长啦。 家长啦，家长呢通常问咩问题呀？ 啊，不如讲啲搞笑嘢先啦。咁有啲人就会问，呢只动物究竟系鍾意爸爸定妈妈多啲呢？ 咁至于小朋友啲阿爸妈。 咁跟住我就即系只动物有时呢会笑个主人㗎。咁呢佢就会话咦，离谱嘅，咁都好问嘅咁样喎。咁跟住呢我就会即系照版主换咁写翻个 report 俾嗰个即系家长话俾听，佢笑你啊咁样咯。 笑咩啊？ 即系笑你好问啲咁蠢嘅问题啊咁样咯。 其实动物系个个人都中意噶嘛。 动物系动物都有偏心嘅，但问题有时佢觉得问呢啲问题好细路咯。 好细路啊？ 系啊。 但其实佢都有偏心噶，好似人咁噶。 佢有偏心，但有时佢就觉得，即系动物佢可能会觉得你嘥咗啲问题咯。你想问我，即系有时啲动物会讲话，佢想讲嗰啲嘢，你又冇问，问埋晒啲，你中意食呢种零食啊，定系嗰种零食啊，嗰啲咁嘅嘢咯。 哦，唔系真系真正关心切身嘅问题。 系啦，即系其实动物都有佢自己嘅 agenda 噶嘛，佢都想讲一啲嘢噶嘛，唔系你问埋晒啲咁皮毛嘅嘢，咁佢觉得问下啲就无谓咁样咯。 除咗呢啲問題之外，仲有咩其他問題佢哋會問嘅？ 其實佢哋可能會問嘅係你開唔開心啦，你身體邊度唔舒服啦，或者係你最想同爸爸媽媽去做啲乜嘢啊咁樣啦。 就係通常都係問嘅。咁其實通常有冇試過啲動物唔肯答噶？ 有啲動物咧就係會顧左右而言他嘅。咁呢個可能係性格啦。譬如可能，譬如舉例啦，譬如嗰只狗好怪嘅喎。成日咧，佢都會吠啲鄰居嘅。咁我想知道點解啦？你知道咁隔離嘅師奶咁又冇得罪佢，咁佢無端端吠人哋嚇親嚟噶嘛？咁我就問只動物，問只狗點解你咁樣啊？咁佢又唔出聲喎。我話咁，我會用方，我用我的方法問佢嘅。佢話你唔出聲，即係話你默認啊，定係你諗到點答我啊？咁諸如此類啦。咁可能佢真係唔識點答我喎。咁後屘佢可能就講咗一句係咁，佢話男人係咁噶啦。 咁 man 嘅啲， 系啊，男人系咁噶啦，我中意吠，咁咪吠咯，咁你就觉得，咦？咁后屘同个主人讲，即系同嗰个家长讲翻啦，佢话系啊，我只狗咧，其实咧，我成日觉得好似一个白虎咯， 即系咁有性格嘅， 即系个叔父咁样，即系佢真系咁嘅，佢真系好似就系要显示下佢嘅存在啊，呢个我地盘啊，你行过我要吠下你啊，咁样，咁就觉得。哦，原来真系咁噶，咁佢真系唔答，佢唔答，其实可能觉得唔知点答你，同埋佢觉得好自然咯，我要吠，我要表达咗我嘅存在，我嘅意义，我嘅功能，我就吠啦，咁样即系咁样咯。 但系咁好搞笑呢、這个 case 系就系、是、我就系咁啦，你问嚟做乜嘢 啊？ 你呼吸我都要问咩？ 我就好似讲咗句，我记得我上次就讲咗，佢话哇乜你咁熟苦噶咁样，即系我都会，我都觉得其实有时全心唔系话我问佢答咁，因为其实有时未必系问答，有时可能系嗰个家长有啲嘢想讲，想讲俾个动物听，咁有时都可能系。有时有啲问答嘅，即系譬如我可能问完佢之后，我可能我都会讲翻自己一啲意见啊咁样。咁同埋好多时咧，嗰啲人问嗰啲问题咧，即系家长问啲问题咧，好复杂嘅。我想知道咧，佢中意去食 A 呢一种零食啊，定系 B 呢种零食啊，定系其实佢唔中意食零食，佢中意去 C 呢个公园玩。咁我觉得咁复杂，即系你唔好话我觉得复杂啦。其实动物都觉得，哇！你咁多嘢，我唔知道想问乜。咁我会将佢啲问题细分嘅，同埋有时咧，可能动物答咗啲嘢，但可能我觉得个主人一时之间未必会理解咧，我会再追问嘅，即系我会打烂沙盘问到笃，因为可能我知道啫，我明白啫，但可能我嘅。客人即系我客人会唔明白嘅，于是我就会帮佢哋手咧，系问得再详细啲咁样。 咁即系其实每一个 case 咧都要个别处理啦，亦都唔可以话表面睇咁复杂啦，唔表面睇咁简单啦，因为其实你有啲嘢可能要再同个主人或者同个客去倾翻啦。 冇错， 啱啱试过有冇啲 case 咧，你系好难先至成功，定或者简单咁讲，有冇试过失败嘅例子？ 有冇试过失败嘅例子啊？ 冇失敗嘅例子，反而咧係有啲動物咧係一句起兩句字。 嗯， 咁你就要再問詳細啲啦，即係譬如可能你可能問佢一啲嘢，佢可能答咗一兩個字，咁佢話咁即係咩意思啊？咁即係開心定唔開心啊？即係可能個主人想問只動物開唔開心，佢話都係咁啦，咁 即係點啊？ 咁我就話咁即係點啊？咁即係開心定唔開心啊？佢咪答咗你咯？咁我跟住可能話咪住，我覺得你答咗我，但我唔可以收貨啊，因為個主人真係好想知你開唔開心，係關心你，如果開心。咁最好啦，唔開心佢睇下有啲咩可以幫你啊嘛，佢就話佢答得好好嘅，佢話冇乜開唔開心嘅，咁有得食咪食，有得瞓咪瞓咯，咁我都會覺得我可以接受㗎啦，佢咁樣講咗可以接受，因為可能人都係㗎嘛，唔打份工啫，咁有糧出咪 OK 咯，咁樣咁即係有啲答案係咁嘅喎，咁你要發覺其實喺問嘅過程裡面，其實咧佢哋都可以答啲嘢咧，好似我哋人講嘢嘅喎。 其實一樣咁， 係啊，冇錯啊。 有啲人好滿意佢嘅生活，咁當然開心啦。有啲就冇乜所謂噶嘛， 係咯， 瞓醒就食，食醒就食，跟住再食 飽瞓 啊嘛。係啊，就係咁搞笑 啊。冇錯。 咁其實嗱，動物啦，可長可短啦，陪伴我哋嘅時間啦，可以係九個十幾年啊，或者倉鼠咁可能兩年啦。咁、其實中間咧，非好通常咧，我哋都可能要面對我哋自己嘅動物，即係親人嘅啦，同我哋咁耐啦，而佢哋離世。咁、其實在於你啦，你咁有豐富經驗啦，其實可唔可以講翻咧？俾翻我哋嘅聽眾朋友知道咧，其實點樣容易啲去面對或者處理佢哋咁親嘅動物咧離世？ 好多時咧，嗰啲動物咧，佢哋唔係咁害怕死亡嘅。可能人類對於死亡，因為死亡好多未知啦，咁人類都係好驚嘅。咁動物就唔係嘅，佢哋好化嘅，同埋佢哋咧真係唔知佢哋之前前世係做過乜嘢嘛。同埋佢哋都係比較覺知嘅，佢哋知道死亡只係一個階段嘅完咗，然後跟住去下一站咁啦。但我睇到好多 case 咧，就係嗰啲家長咧係會想方設法咧去幫只動物延續佢嘅生命。咁於是又去俾好多抗生素去食啊，一間又去做咩手術啊咁。其實動物係好辛苦嘅，即係動物係好辛苦，因為佢都要受到呢個肉體嘅煎熬啊，佢都好辛苦嘅。但係動物都會配合嘅，因為佢知道佢做咗呢啲嘢咧，爸爸媽媽就會開心啦。同埋佢哋係唔想爸爸媽媽睇住佢哋死，或者係接受唔到呢個事實，於是佢哋就會喺度捱啊捱啊捱啊咁。但其實佢哋咧覺得死咗可能仲好，因為死咗之後佢哋就會結束咗一個 生命 痛苦啊，重新嚟過咁樣啦。所以佢哋就喺度捱捱捱。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最緊要係放低啦。其實對人也好，對動物都好啦，我都係要放低，因為我哋要知道死亡唔係終結嘅時候，我哋反而開心，好開心就係、佢喺呢個世界嘅呢一生，佢作為我嘅動物朋友，佢完結啦。畢業也好或者咩，佢完結呢個課程啦，佢去下一站啦。好啊，咁我應該係歡送佢，同埋我自己應該放低啦，因為我知道有一樣嘢係永遠都喺度嘅，就係、我同佢之間嘅愛，呢樣嘢係唔會死嘅。雖然肉體係會化嘅，但係我哋嘅愛係永遠嘅。其實咧，佢只要隨時諗翻一隻動物咧，啲動物都會知嘅，即係嗰個動物嘅靈魂都會知嘅。 就算佢转咗世都知， 系啦，佢都知噶。其实佢系知道啦。其实佢如果个主人或者个家长佢未必能够放下嘅话咧，即系动物其实都会有一部分嘅魂魄咧系可以陪住个家长嘅。其实佢系知嘅，但系我觉得大家唔好即系有拖欠咯。 好似有诡秘咁， 就系要放低咯，自己要放低，系要 let go 啦。所以我觉得其实越快 let go 系好啦，同埋即系接受咗就系死亡唔系终结咯。 明白，因为我都听过好多朋友呢佢好努力去嚟延续佢嘅动物嘅寿命，但其实见佢真係好辛苦。大家都好辛苦，跟住动物走咗之后佢又好唔开心。即係好两个极端㗎嘛，一啲就话我以后唔养啦，好伤心啊。跟住一諗起佢就泪眼黏黏，跟住就即刻滴眼泪出嚟㗎啦。咁呢个明白佢哋感情好深啦。但另外一款就话我快快养翻另外一只同款同样同种嘅翻嚟先，谂住好似变咗做代替品啦。咁你对呢个又有咩睇法咧？ 我觉得其实对嗰个代替品咧，所谓代替品咧系好惨嘅。首先佢唔系代替品啦，佢都系一只即系独立，系有自己嘅性格啊，有自己，譬如佢系猫吓，有自己嘅猫生嘅。嘅一只动物啦，咁我觉得其实我都遇过一个咁嘅例子嘅，就系、有一个人咧，咁佢咧就 之前只爱猫咧就死咗啦，咁好伤心啦。跟住佢有一日咧就发现到一只猫咧同佢只爱猫模式啊样都有啲似， 嗯， 于是佢就觉得嗯我要养佢。咁但系咧佢就唔知点解咧就将佢以前死咗嗰只猫嘅名咧就安咗落去而家新嗰只猫嗰度，咁啊已经好奇怪啦。但系问题咧，佢初初真系好锡佢，好锡佢嘅。但后屘咧佢就喺度呻啦，佢话以前只猫咧食完饭之后咧系好干净噶，食饱佢先行噶。而只猫系好衰噶，食两食行咗去啦，跟住咧又摆低咗，又啲嗰啲猫粮咧又搞到周围都系啊，咁跟住又要再食第二餐啊，咁样好烦啊。咁我觉得唔系噶，呢只猫同嗰只猫系唔同噶。虽然佢个模式好似，但系其实佢哋唔系同一只猫嚟噶。咁如果你再要求佢嘅话咧，佢阴影系好大咯。咁跟住咧，佢就要求我咧就同佢呢只新嘅猫去全心啦。咁呢新嘅猫咧，直情系一开始全心就喊起上嚟咯。 吓，好惨！ 佢觉得自己系，其实佢都好尽量去讨好阿老豆噶啦。但系佢无论做啲乜嘢咧，老豆都会话佢冇之前只猫咁好咁啦。佢觉得自己好惨咯。 咁似啲男女朋友嘅恐怖啊！即系我依家。好多男人咧就想揾翻佢以前个女朋友初恋情人嘅影子噶嘛，大家睇戏都睇得多啦。我要啊，跟住个新女朋友咧又要跟佢以前个女朋友啲发型啊、行径啊，乜嘢都要跟噶嘛。跟住调翻转个新女朋友迎合个旧个男人咧，就做好多改变啊，或者但系其实都好委屈噶，好似难为了加数咁咯。 冇错啊， 系其实同一个情况系可以喺猫嗰度发生嘅。 冇错啊，其实即系呢个家长其实佢个立心系唔好咯，即系佢其实冇摆低佢之前嗰只死咗嘅猫，然后将呢样嘢投射喺佢新嗰只猫度咧，其实对佢自己又唔好啦，对嗰个新只猫都唔好啦。咁我想话俾你听个结局系点啊？ 点样啊？ 嗰只新只猫系死咗， 吓屈死咗？ 冇错，佢系屈死咗，因为佢觉得佢无论做乜嘢，个老豆都系唔中意嘅。咁结果佢发觉好忧郁，好忧郁。咁佢结果就系死咗啦，即系佢结果系好多餐都唔食嘢，然后就匿埋去咗唔知第二度咁样，匿埋咗附近嘅。 最后发现佢死咗， 死咗啦！ 哇，好惨、啊！但系佢嘅听讲佢个。老豆从此嬲咗你系咪啊？ 佢都系噶，我谂其实我自己又会咁样睇啦。其实我觉得我系要好如实咁样将只动物嘅意见去反映啦。我唔可以，我都唔可以因为要讨好个客人而去讲啲佢啱听嘅嘢啦。但我觉得我都觉得我要向猫学习有一个被讨厌嘅勇气咧，就系、是、其实我觉得系个家长系俾人哋督穿咗佢。即系督穿咗佢，即系有个偏心，佢之前只猫同埋佢对而家只猫咧要求太劲呢一样嘢，咁佢自己有时个面皮啊拉不下去咁样啦。咁我好希望，我都会祝福佢咯。我希望佢终于学到呢一样嘢啦。咁又有一件好事嘅就系、是、我两年前喺街度撞翻呢一个家长啦，佢主动同我打招呼。 咁佢释怀咯？ 我觉得佢心口有啲释怀啦。佢最初都唔係好睬我，咁但係佢今次同我打招呼，我覺得啊，我個心都覺得好似又鬆咗少少啦。 都大責任喎、啊，即係雖然我哋大家可能覺得動物全心思或者動物全心而完呢個工作係其實好輕騎啫，你只係作為一個橋梁去幫呢個動物傳遞信息俾個主人啦、啊，咁樣啫。但係其實背後有。好多唔同嘅嘢都会牵涉到佢哋嘅生活啦、情感啦、所有嘅开唔开心啦，其实都好紧要。咁其实另外一个 case 就系、是、我都想了解翻啦，因为又系一个人啦，我哋人有好多谂法嘅。唉，好似你今世同我系夫妻关系，下世我哋都要做夫妻啊？系咪好多嘅家长咧都系好想佢嘅？动物死咗之后咧，就我哋下世再会啊！你又再回翻翻嚟咁样嘅， 我都好多时都会见到呢一啲咁样嘅家长嘅，咁佢哋咧就会可能只动物走嗰阵时喊晒咁话，嗱你记住咧几时几时翻嚟啊？我哋再做即系再做乜嘢乜嘢咁样，我就觉得有时我觉得 too much 啦，老实讲，因为我觉得有时嗰只动物可能有佢自己嘅学习计划啦。或者佢可能去海外升学都唔定啦，系咪啊？咁即系我觉得，或者佢或者佢下世唔要再做动物咧。咁我觉得你有时咁样讲嘅时候咧，你真系放唔低咧，嗰只动物即系会 影響到只動物嗰個走得冇咁順啦，同埋究竟佢會唔會再翻嚟咧？其實做咗好多影響喺裏邊啦。咁我覺得應該係應該個人會平常心啲啦。我哋其實呢一世咧，真係愛得好深。其實我仲有好多嘢可以同你講，或者同你愛或者相處嘅。咁如果你嘅計劃裏邊，即係你嘅靈魂計劃裏邊，你係會再同我再續前緣嘅話，我當然開心啦。但係再就算冇可能再喺一齊，我都永遠祝福你，同埋我知道我哋嘅愛係會永遠喺一齊，咁就得啦。咁我覺得其實就係比較輕鬆同埋放開去對待呢、這個即係所謂從即係再生啊，所謂即係reincarnation 嗰樣嘢咯。 明白。咁其實簡單咁講啦，其實呢一期我哋嘅老師、我哋嘅同學、我哋嘅同伴，可能係呢一隻貓。咁、但係下一期嘅話，大家都會進化噶嘛，大家都會學習、都會改變噶嘛。咁可能下一期會係另外一隻狗咧，又會係另外一個老師咧、或者另外一個同學，我哋冇人知㗎。咁其實係睇我哋嘅方向同埋我哋嘅學習嘅啫。其實簡單咁講，其實係應該係珍惜每一段關係啦，無論你係同人嘅關係，或者同你動物嘅關係都好，其實每一刻你都係分享緊你嘅愛啦，同埋關懷俾大家。呢一個已經係永恆啦。咁所以基本上就算佢肉體走咗，其實佢嘅靈魂可能某一部分咧，其實都可能會仲係喺你身邊周圍出現嘅。其實你會感覺到嘅，因為又講翻先，我哋之前嗰集講過係天使卡啦，又或者係大天使卡啦。其實我都抽過，幫啲客人抽過啲卡嘅。其實就係講緊佢哋去世嘅動物啦。其實係講緊係喺佢身邊去祝福佢、照顧緊佢嘅。而咁啱得咁巧咧，那個客人都同我講翻，其實係啊，我細個嗰陣時養過隻貓或者養咗隻狗，其實我都好掛住佢噶。咁其實我話其實佢從來冇離開過你，佢始終都有一部分係喺你身邊周圍出現啦。咁所以其實你需唔需要再去揾一個替代者去完全吸翻你只舊貓落去啦？呢個一回事啦。又或者你再需唔需要下世我哋再喺埋一齊咧，又另外一回事。因為其實真係愛咧，簡老土啲咁講咧，其實是永恒的。就算我哋死咗咧，呢、這个爱嘅呢个能量咧，其实都会系围绕咗我哋身边。 系啊，好靓噶呢个爱个能量系好靓，即系好开心嘅。即系我觉得系我哋信就得噶啦，你信我哋呢个爱系永恒嘅就得噶啦。我哋唔需要即系有一个肉身或者有一只类似嘅动物喺翻身边咯。 其实系最紧要我哋个过程同在嘅过程，其实就系会享受翻大家嘅存在咯，去珍惜翻呢段关系啦。我谂无论人同埋动物，呢样嘢其实我哋都要记住啦，记住啦。咁咁呢集嘅我的动物同我好开心啦，有白时同我哋分享咗佢咁多嘅智慧嘅经验啦，同埋都好搞笑嘅经验啦。咁我亦都欢迎咧，大家咧喺 YouTube 嗰度咧就留翻你同你嘅动物嘅相处嘅经过啦，或者有冇啲嘅特别嘅嘢，你都想我同你哋分享翻啦。喺下一集嗰度可能做少少 follow up 啦，咁都欢迎嘅。又或者你有咩新题目，你有咩新兴趣知识想我喺呢度同你哋再分享咧，咁你都可以喺 YouTube 嗰度咧就写翻出嚟嘅。咁因为我哋都系互动噶嘛，咁有你哋嘅参与咧，我哋嘅节目先至会越嚟越成功嘅。咁喺呢度再次多谢白史啦，今日咧用咗咁多时间做我哋嘅嘉宾啦，分享咗佢咁多宝贵嘅经验，咁多谢你先。 唔使多谢，好。 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啦，拜拜。 拜拜。